在我国，由黄海北道黄州中等学院圆满建成并交付使用。竣工仪式26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学院教职员、院儿、建设者和黄州郡劳动群众参加。新建的中等学院设有多功能教室、多用途体育馆、十多间实验实习室、宿舍等，充分具备了教育和生活条件。